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口琴大师拉里·艾德勒演奏的口琴音乐，曲目有《我的爱停留在这里》、《让我们跳土钢舞吧》、《蓝色狂想曲》等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